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保利时间，保利院线2019-2020年演出季签约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来听记者小易的报道。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剧院管理和演出运营企业，在博览会中推出了保利时间，隆重发布了2019-2020年保利院线演出季。北京保利剧院管理公司总经理郭文鹏： 这个保利时间的意义就在于采取公开的方式跟表演艺术院团来洽谈演出。这次呢，我们聚首在演艺博览会，在保利时间洽谈新的演艺项目，也是为了2019年到2020年保利剧院公司演出季而准备的一个节目推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这次节目活动呢，能给今后的观众带来更多的艺术作品。 据了解，在签约仪式上，保利院线与20多家机构签约了近30个项目。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制作人王可然介绍了即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的一系列剧目。 这周明年此时，蒋雯丽主演的11月份，我们的年度作品《犹太城》；12月份《如梦》；跨过一个春节，音乐剧《庞氏骗局》都在北京保利剧院。 据了解，从明年开始，保利院线将推出“一带一路”国际精品项目演出季，庆祝建国70周年精品项目演出季、市民音乐惠民演出季等等10多个演出品牌系列，一共数千场精品演出。 继续来关注演艺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2018中国演艺博览会闭幕式暨演艺盛典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华丽上演，来自国内外的2000多名演艺嘉宾欢聚一堂，共叙友谊，共话发展，共同见证2017年度北京演艺行业取得的丰硕成果。本届博览会相继推出了展览交易、主题峰会、剧目展演、开闭幕式暨演艺盛典5大板块活动，3000多名从业者带来近1万个演艺项目参与这场盛会。中国国家大剧院应马林斯基剧院和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邀请，明天起到本周六将携中国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俄罗斯开启中俄友谊文化之旅。这也是这部原创歌剧第一次登台俄罗斯顶级艺术殿堂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继《让我牵你的手》之后，蒋雯丽和央华戏剧再次合作，带来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由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利·耶列明执导，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本月14号到16号将在保利剧院上演。昨天恰逢99公益日，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指导下，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和百威在北京举办了明智饮酒拒绝酒驾公益盛典，并发布了由演员张一山主演的公益片《未来的你》，呼吁年轻一代拒绝酒驾。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特约播出。 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9月22号下午2点相约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恰似爵士胜似爵士，源于大洋彼岸即兴的 Jazz 和 Blues 将在京城的音乐厅惊喜上演。适逢音乐巨匠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增广爱乐邀您一同体验充满爵士元素的音乐魅力，领略20世纪音乐大师作品带来的别样风情。订票热线88544777，88544778。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小栏目当中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奖品了。秋风起，蟹脚痒，金石尊阳澄湖大闸蟹是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石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石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的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石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本节目呢是由金石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石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石尊，金石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52886111，52886111。 当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有奖品哈，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明代绝代名伶的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好，接下来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呢再来关注两条消息了。首先是由张程执导、牛俊峰、白举纲、吴谨言、谢云山、赵建雷等主演的青春爆笑公路电影说走就走至不说再见昨天举行了首映礼，宣布呢将于9月14号正式公映。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一个校园登山社阴差阳错的踏上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冒险之旅，5名主人公沿途经历了欢笑美景和生死考验的故事。刚刚凭借着热播剧《延禧攻略》被观众熟知的演员吴谨言，在片中扮演了一名跳伞教练，他在现场也是分享了本次的拍摄感受。 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这部戏的风景特别的好看。我去的时候直接到了银川的沙漠，然后我第一天进去就是一个无人区的一条笔直的公路，周边全是边境的那种风景。因为生活中我比较喜欢率真啊酷的这一方面，快极限运动的人，我觉得不管男女啊，他都是对这种勇气是有一种敬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他们，就被他们身上这种正义真诚的东西打动了。最主要就是整部电影拍摄 设都很好玩。 同时呢，编剧于正昨天也是出席了首映礼，为这部电影和年轻的主创助威打气。接下来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带着梦想的东西，然后我特别愿意看到那么多年轻的新人出现在电影里。我觉得电影票房最终怎么样其实不太重要，但是你们一起完成了一个梦想，这就本身就很伟大啊！非常开心能来参加你们这个首映礼，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加油。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上周末恰逢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期间，北演公司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成立60周年品牌战略发布及签约仪式。发布会上，张海军董事长回顾了北演公司从事业单位转企改之后的风雨历程，透露将在未来五年中坚持品牌化、专业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建立相对完整的演艺全产业链业务体系。现场还举办了北演公司与多家演艺行业联盟院团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当晚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原创话剧《老舍赶集》的演出。 体育电影作为电影中的一类，一直有着众多的拥趸，不但由于人们对于体育的热情以及体育所传达给人们的激情、鼓舞、团结，更包括了人们希望超越自我、达成梦想的诸多因素。所以体育电影从问世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国每年创作的体育电影数以万计，主题大部分都是鼓舞励志、健康向上和欢快的。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从近期热映的体育电影说起。北京时间的20:11，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今天晚上在周一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聊聊电影。不过我们要聊到的这个电影啊，它这个题材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题材呢，原本我以为只有男士喜欢看哈。 哦，是吧？ 哎，结果我这几年看了几个这个题材的电影之后呢，我发现，哎，我也不是一遇到这个题材就躲得远远的嘛。 对呀，女孩也喜欢呀，尤其是爱运动，对不对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体育电影，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应该算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哈。 对。北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王乐乐也是电影达人哈，欢迎乐乐。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懂电影又懂体育的，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多。 那当然了，论论就是其一。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交给论论了。 先问问论论吧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电影？还记得自己看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类型的电影是什么吗？ 因为是这样，我现在本职工作呢，其实平常是在咱们台做这个体育节目比较多哈。 对呀。 但是从小确实我也是一个体育迷，应该说接触体育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看一些这个体育的比赛，包括自己也小时候平常比较喜欢踢球。但是体育电影接触可能相对接触体育是要稍微晚一点点的。但是正因为小时候有这种喜欢体育的这种基础啊，也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喜好，所以在看电影看到跟体育题材相关的时候，往往这个心里边可能会多留一些这个一些自己的小的这种想法在里边，就是可能会相对更关注一些。但你要说第一部体育电影可能真的比较久远了，刚刚我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哪一部，可能是少林足球吧。如果是说有这个体育元素在里边的片子的话，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少林足球。但如果要说就是真的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因为我们知道少林足球其实也是只不过是体育在里边充当了周星驰他无厘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梗哈。 对， 但其实并不是作为他主要的一个这个体育电影的一个范畴。要说真正第一部体育电影可能是一部叫一球成名的。 哦， 我记得可能是我上高中那时候看吧，这可能我有印象当中我第一部是好好看过，包括之前也有一些应该叫空中大灌篮，就是乔丹出现过客串，然后是一部动画电影哈。那个也看过，那个也比较早，但是现在印象已经不是特别的清楚了。 这就一下就有代沟了，分出年代了。你知道我要说我看过这第一部体育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吧。 叫什么？ 沙鸥。 真的不知道，完全没听说过。 完全没听说过。 沙漠的沙，欧是海鸥的鸥， 讲什么的呢？ 讲的是女排的故事。 哦， 但好像应该不是女排五连冠之后，就是当年哈，这个81到85年五连冠之后对于他们辉煌的这么一个展现，而是呢选取了这么一个基层的女排的运动员选手， 嗯， 从她的训练选材到比赛的这么一个经历的描述。反正当年我记得我看的还挺带劲的。 那它算是纪录电影还是算是电影呢？ 就是电影，还确实是电影， 哦， 啊，不是纪录电影。它的拍摄的手法绝对不是纪录片的手法。 嗯， 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它这个电影，我就记得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清楚是什么呢？因为我妈妈还老拿这个事儿说事儿。沙鸥，她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一个排球女将，她不爱吃牛肉。 哦， 他们运动员的食堂里边成天的就是给他们牛肉吃，所以不吃怎么办呀？没劲儿啊，必须硬强着也得吃下去。我就记得一个镜头是一边吃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哭。我小时候也不爱吃牛肉，我妈就拿这镜头说：“你看人家啊，排球打排球这姐姐沙鸥姐姐就吃，你得也给我吃下去。”我就所以记得这个了。 哦， 我说印象那么深 的，真的是。所以现在还挺爱吃牛肉的， 看，嗯，就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是吗？ 对。 但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对于体育电影的印象也都是在央视六套什么的放了一些跟记录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 其实算不上是完整意义上的电影， 对， 可能更加像纪录片或者是专题片那种哈， 嗯。 所以今天聊到这个体育电影，我觉得咱们就有必要来说一说，比如说世界各地比较经典的体育电影都是什么， 嗯， 然后他们都是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哈。 对对，嗯，来伦伦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也接触了那么多，又在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做了这么多年节目， 嗯， 肯定没少接触哈。 嗯， 看过哪些比较精彩的体育电影啊？ 其实体育电影精彩的还是挺多的哈。我给大家分享讲几部我印象比较深的吧。首先我觉得就我看过体育电影来说哈，给我这个印象最深而且是我观感最好的，可能大家也都是看过这部叫愤怒的公牛啊，当年也是获过奥斯卡的很多的奖项哈。一部相对有一点老的片子，这个片子就是讲的一位这个拳击手，跟刚刚这个磊哥讲的这个沙鸥感觉差不多。他讲的并不是说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拳击手，而讲的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落魄的这种拳击手的这种故事哈，就是讲他不是最辉煌的时候，也是由这个罗伯特·德尼罗来主演的，而且那个片子他当时的表演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其实我们讲体育电影哈，我经常也在想，因为其实体育跟电影这两个东西啊，我们就说体育竞技比赛和电影来说，其实它两个是有一些相似性在里边的。我们首先从时长上来想，那都是大概两个小时左右，一场竞技比赛，比如说足球比赛，篮球比赛，排球比赛，羽毛球比赛，我们看它的这个大概比赛的用时基本也是两个小时左右，而电影现在大部分的长度呢其实也是在两个小时左右。 对， 而且不管是我们看电影也好，还是看一场很精彩你非常关注的比赛也好，带给我们的那种从观感刺激到我们的整个感知啊，那种是很强烈的，就看一部好片子，或者看一部精彩的体育比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共通的。那个电影当时给我就有几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尤其是在他打比赛的时候，我觉得罗伯特·德尼罗也是在那个片子当中完全展现出了他的这种演技啊，就从眼神当中细微的一些变化，还有他当时比赛的时候一些很凌厉的这种剪辑，印象都是很深的啊。这部叫《愤怒的公牛》，然后再有一部片子呢，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叫。应该叫奇迹的夏天。刚刚赵爽其实也说了，体育片子我们平常除了电影之外看的比较多的可能是纪录片的这种类型。 对， 我也是感觉其实纪录片对记录体育比赛也好，或者说体育事件也好，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吧，可能要比电影的呈现方式可能要更好一些。这个奇迹的夏天当时也是获得过我印象不太清楚是11年还是12年，反正是就是那段时间当时是获得过台湾金马奖的一个最佳纪录长片。它呢讲的是这个台湾那边 一所高校的足球队的故事啊，是高中学校，高中的学校足球队的故事，就讲他们，一帮人就类似哈，咱们这边在高考之前，我们这一个校队要去参加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而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所有人就要各奔东西，我们所有人就要该去你的学校，去你的学校继续上大学啊，我可能会选择这个专业足球运动员的路走哈，就是各种情况都有，然后这帮小朋友就在那个夏天完成了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的比赛，当然这个比赛他们的成绩最后没有拿冠军，这跟灌篮高手也挺像的，可能这种动漫我们看这种体育题材的也比较多，就是热血的这种也是没有拿冠军，但是那个片子给我的印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深，他就是讲的那群孩子，因为他们的校队都是平常要住校的，不像咱们这边可能大部分的高中生是以走读这种啊，他们都要住校，而且校队孩子都是要住在一起的，从训练到上课到学习到出去比赛，尤其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比赛，这个片子可能也是跟我们很多朋友，我知道小时候的经历也都比较相似，像比较喜欢运动的朋友可能也是临高中快毕业，就是高中升大学的那个暑假可能也会去参加一些足球比赛也好啊，篮球比赛也好啊，可能这帮小伙伴在那个时间节点会最后聚一次，然后就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了。 对 啊，那个片子当时给我的印象也挺深的，也是跟可能我的某些经历有点像，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在高三毕业之后，我们当时也是校队的一帮队友，我们去踢了一个当时北京市的还是一个挺有名的比赛， 百队杯， 没错没错啊。然后那个比赛最后我们得了第三名，但是 多厉害啊！ 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就那一届的比赛，其实每一个细节现在回想起来还都是印象挺深的，当然那些朋友可能到现在跟他们联系说实话也都不太多了，但是当大家聚起来的时候好像就一下哎，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最青春最心无旁骛最这个无所顾忌的时候那么一个年龄了，那种状态我觉得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很羡慕的。 嗯，这种关系是永远断不了的，对吧？那种亲切的感觉啊。 对，但我觉得体育电影我看到的这些哈，感觉也不太一样。有一些是可能最开始这个人不喜欢体育，然后受到了一些事件的影响吧，开始喜欢一个项目，最后变得非常厉害。有一些可能是最开始就是一个强队，但是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最后又变得非常厉害。然后有一些可能是从最开始就是我不是这个其中的参与者，但是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他特别厉害，就是他可能角度也不太一样，他有分类吗？你觉得？ 其实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体育类电影哈，我们把它单门作为一个电影的类别，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可以把电影分，比如说传记片、爱情片、家庭片，我觉得这些分类是 OK 的。但是体育电影，我们把他们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几部，或者说把它看过几部，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到，比如说传记片。或者是爱情片，或者是这种讲述这种一场比赛的这种故事片、剧情片，而体育其实只是它的一个题材而已。但是就体育题材，如果硬要分类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大致分一分类。首先，我觉得可能占比例最大的哈，就是我们看见过最多的，可能就是传记片了。传记片，比如说关乎哪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职业运动员，讲他的小时候的故事，或者是讲他某一场比赛的故事，讲他一个人生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的故事。这种传记片可能是我们看到最多的。然后另外。另外一种呢，就是一些关于球队的一种故事片，比如说讲一个队，一个队伍，足球队也好，篮球队也好，讲他这个舰队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讲关于这一群人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可以分为另外一大类。另外再有一大类呢，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纪录片这一类，我觉得这个是体育电影当中真的是非常适合表现这种体育题材的影片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纪录片的方式。我觉得姑且分大类的话，可以暂时分为这三大类吧。 我之前上节目之前还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好像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分类，比如说还专门把体育历史这一块儿 体育历史 分出来，还有就是体育粉丝 啊，对， 这一块也分出来，就是体育粉丝的电影。但是我刚才就想了想，我怎么没有看过类似体育粉丝的电影？你有看过吗？有印象吗？ 有过，有过， 有过呀。 对，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但是也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啊。其实也是纪录片，就因为我平常也比较喜欢看球嘛，然后一直比较喜欢这个英超的利物浦队。当时有一部片子就叫《五月的一夜》，就是当时描述的就是利物浦队在05年的时候。 啊，是拿了欧冠的冠军。 嗯， 然后那场比赛讲那场比赛前前后后的故事，而那场比赛的视角其实不是通过场上的比赛，场上的比赛只是作为零星穿插进来的一些片段，而且主要的视角是通过利物浦的几个球迷，就是讲他们怎么去看的那场比赛。我们知道票很贵，而且一票难求，包括去那之后还会碰到很多的故事，跟其他球迷怎么交流。我觉得这可能是能算为体育粉丝的这个范畴吧。 嗯，对。 嗯， 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体育纪录片，我就记得今年五月份上了一部中国女排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夺冠之路的那么一个三级的纪录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嗯， 我当时播的时候没看，我是播完了以后听人说，哎呦太好看了，太激动人心了，哎呦看得我热泪盈眶。然后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我自己又从那个网上找出来，连着这一上午，周末的时候啥都没干，连着看完三集，看得我是老泪纵横。就真的，你很多细节你都不了解，你就像他们原来的主力二传，他的腿、他的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哈，反反复复的在做手术。他真的是，他从可能是郎平一几年啊接手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拍，然后他每一次做手术，每一次疼得钻心的那种挣扎，然后尖叫都记录在内，我们看的。说哎呦，当运动员真不容易。然后在他三级嘛，以每一场复赛，就是他这个比赛的复赛和这个巴西和这个我忘了荷兰，还有最后的塞尔维亚， 对， 就是最后的三场复赛为核心，然后展开。我看的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看完了以后特别更加崇拜我们中国女排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纪录电影的力量。 嗯， 是不是？ 嗯，没错，因为体育就像磊哥刚刚讲的，我们都知道女排在16年的表现哈，哪怕我们不看这个纪录片，我们光看他们场上的表现，已经很振奋了。 对， 其实体育比赛它是会带给人这么一种力量的。像刚刚我也说，就是电影跟体育，其实在有一些方面是很相似的，就是有一些电影我们看完之后也会有那种非常的热血澎湃，很热血的那种感觉啊。其实看比赛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个体育比赛以这样一种形式进行记录下来，进行这么一种通过视觉的方式进行这种再加工，然后传播出去的时候，这种力量会被放大。我有一个什么特别深的体会呢，就是我去看一些现场的比赛的时候啊，往往会感觉到，哎呀，可能有一些比赛因为它可能踢得很无聊，我看完之后也就真的觉得挺无聊的。但是呢，当我走出现场回家打开电脑看一部关于这几场比赛的他们剪出来一个片子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会把很多你在场上看不到的细节捕捉起来，这是现场和你观影的这个感受上的区别。再有就是场上跟场下的区别，像刚刚磊哥讲的那个关于女排的那个故事，我相信是展示了很多场外的。 对， 我们在奥运会期间可能根本不会关注到，我们因为我们在奥运会期间我们还是只看他们在场上的比赛，他们这场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可能我们的关注的时段只是打比赛那两个小时之内。场下其实他们每一分每一秒在奥运会的持续的这16天的时间当中，他们都有着很多很多的故事是展示不出来的，而这些故事都通过镜头捕捉到，然后再通过这种剪辑再加工的方式制作成不管是一个纪录电影也好，还是这种一个系列的纪录片也好，再呈现出来，会让我们很多了解到很多我们通过场上的比赛，通过我们平时的这种观感感受不到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力量可能也是会把我们对，就像磊哥刚刚讲的，对一个东西的这种热爱和你的这种爆发出的热血能够把它再放大一下，再升级一下， 对，再做的极致一些，是不是哈？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体育电影啊。其实还有很多，尤其这几年院线有很多体育电影真的成为爆款了。那这些电影成为爆款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一些我们说规律也好啊，或者说有哪些可讲的哈，咱们下半段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伙来分享。 嗯，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呢聊了很多之前的一些回忆，包括对于体育电影的一些看法哈。其实就在最近有两部体育电影正在国内院线上映，对吧？一部呢叫做《传奇的诞生》，一部叫做《败者为王》。哎，其实描写的那两个主人公，我们国内的一些球迷朋友或者说喜欢体育的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来，论论看过了吗？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观后感。 是这样的，这个《败者为王》我是看过了，然后《传奇的诞生》呢，是因为准备咱们的节目啊，我是下来了，但是没有来得及完整看，就是边快进边看，大概是看了一遍啊。 是， 我觉得这两部片子就像刚刚磊哥说的两个描述的主人公，大家肯定也都是耳熟能详了。这个《传奇的诞生》是描述的这个球王哈，足球界公认的球王贝利， 对， 他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然后《败者为王》呢是描写的李宗伟哈，可能。我们都戏称李宗伟叫可能中国最有名的马来西亚人是谁， 对对对， 可能就是李宗伟了哈。也是因为他跟林丹的这个宿敌的关系啊，两个人一直在巅峰这个较量很多年，大家对他也都很了解。其实这两个片子同时在国内上映，包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聊哈，我觉得跟上半段我们聊那话题其实也可以关联上，就是体育电影当中一大类我们看到都是这种传奇运动员的这种传记的故事哈，都是讲这种的片子会比较多一些。其实这两部片子也是挺像的，讲述的都是他们从小时候开始如何开始喜欢上这个运动，以及在练习他们不断训练不断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碰到过哪些的困难。尤其是李宗伟那个片子，因为我当时正好是有一个朋友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当时他跟我讲哈，那个片子在马来西亚首映的时候是租了一个大的体育场去办这个首映礼，然后当时的体育场是座无虚席，因为李宗伟在马来西亚的这种地位哈，可能我想象了一下，在现在的中国体育界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在本国的这种地位哈，可能是没有一个运动员可以跟他平齐的。如果中国要追溯到跟他平齐的，可能过去的那些年代中国女排，就是五连冠那个时期的中国女排，可能能跟李宗伟的地位，因为他在他们国家基本上，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的体育并不是很强，他们的唯一在奥运会当中或者在国际大赛当中唯一的一个看点就是李宗伟，所以李宗伟的肩上是肩负着全马来西亚人就在体育这个领域当中所有的希望，都是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的。在他们那儿，可能李宗伟就是相当于他们那里的民族英雄。然后我那个朋友正好去看了，他跟我说现场真的是每个人几乎在这个电影到进行到一些关键环节的时候都会全场的鼓掌，而且会看到有一些人在哭，包括后边林丹出场之后大家也都会会心的一笑，就是大家也都清楚他们这种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李宗伟在他们国内一个地位。再有呢，这部片子我觉得聚焦李宗伟也挺好的，尤其是还能够引进国内，让中国的观众也能够看看哈，我们老在电视上看李宗伟跟林丹的较量，那么他真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这部片子当中其实也挺详细的来描写了。而且另外一部同时间上的就是这个《传奇的诞生》，描写这个球王贝利的片子，我虽然没有完整的看哈，但是我快进扫完这边之后给我的感触还是挺大的，因为可能贝利在巴西的地位虽然我不是那么的了解啊，但是我猜测可能跟李宗伟在马来西亚地位差不多，但可能唯一有区别的是巴西的球星太多了，但是贝利呢毕竟是作为球王就是凌驾于所有的这种巨星之上的这么一个传奇式的存在哈，在巴西地位肯定也是不一样，但是他的成长经历其实也是挺困难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运动员小时候只要但凡走上运动这条路啊，给我的感觉真的是第一是训练肯定很苦很累， 对。 第二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很残酷，因为我平常做体育节目也做了有几年了，给我的感觉运动员其实苦和累是一方面，再有这种竞争的残酷哈，我觉得这是对他们压力最大的，就是作为一个某一个项目运动员来说，你只有做到世界最顶级全世界最顶级，你才可能在这条路上继续的生存下去。你如果练了这么多年，在奥运会或者在世锦赛啊、世界杯这种顶级的比赛当中，你就差一点，你跟第一名就差零点，哪怕就差0.01公分，差0.01秒，你最后没有拿第一名，你获得了第二名，我们可能觉得哎呀，真的也很好了。如果他作为我们的朋友的话，我们会觉得他很厉害。 对， 但是竞技体育界就是你得了第二，你就什么都不是，你只有做第一，你才可能拥有一切。 就是很残酷。所以我看这两个片子当时看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对于苦累是一方面，再有这种心理的残酷啊，心理的折磨，尤其是这种在关键的场合，你可能就差一点，有的时候这是人为没法控制的，可能就是你的运气在那天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就跟这项冠军失之交臂着，跟这项冠军失之交臂，你以后的不只是你的体育生涯，你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会完全转变了。所以我觉得运动员真是挺残酷的，对于他们来讲，真的练了那么多年，可能就为那么几秒钟，但是这种你要想达成一个最高的成就，那真是几十万亿里挑一的这种竞争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 对， 而且我原来很爱看就是球员的一些传奇故事啊，是因为我原来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运动员你要当一个好运动员，比如说你勤学苦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达到巅峰，其实还有好多天赋在里面， 没错， 这就是他的一些传奇性，就是说最后比如说 A 和 B， 到底 A 和 B 谁是站在巅峰的那个人，就跟好多他的这种体力啊、体质啊，包括他的很多精力啊，是有完全的关系的。 对， 没错， 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看电影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了。 没错，没错。像赵爽刚刚说的，这确实也是，每个运动员都很苦，但为什么付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辛苦去练，有的人能站在第一，有的人站不到？其实天分也都很重要。但是说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这也是很残酷的一部分，因为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天分能不能达到世界第一。而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觉得可能用这句话来形容竞技体育稍微有一点过分哈，但是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真的很多人就练了那么多年，但是站到顶峰的只有那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全都是他的垫脚石，而且他们以后的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你不拿到一个世界冠军，没有站到巅峰，然后你退役之后，你之后的人生道路，相比于站在巅峰的那个人，可能就会这个转向偏差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刚刚论的说的特别对，就是心理来讲，这个环节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抗压性，他们的自主性，他们的怎么讲呢，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那种心理的坚韧不拔的这种性格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两部电影当中，有没有对比如说球王贝利，包括马来西亚球王这个李宗伟心理描写的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我觉得体育电影有意思，也就有意思在这儿。如果是光是注重于场上的一些运动镜头的拍摄的话，那么我们直接拍他们的比赛去就好 了，拍比赛就行了。 对，我们之所以要拍体育电影，就是因为去要透过比赛去挖掘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样的。这两部片子其实都是聚焦他们小时候，用的笔墨还挺多的。当时贝利给我的印象还挺深，因为说实话对贝利的故事以前不是很了解，但是看完了之后才知道他在一个贫民窟成长起来，而且他的父母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可以看到他好多这种在场下哈受队友排挤，然后这个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很穷的地方，可能一些这个家里边比较富足的孩子啊，他刚来队里的时候，因为他岁数也很小，就欺负他啊，那个时候能感觉到他那种心理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受压抑的吧。其实李宗伟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员其实也都挺有意思，小的时候都是受过一些挫折的，而且都是这样片子也都是根据他们几乎是原型的经历所改编的嘛，所以对于他们心理的描写，我觉得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抗压的方面，尤其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成功了之后，其实反而我们会看到，哎呀，他哪怕一场比赛输了，我们也可以说他依然很棒。但是小时候他是怎么到这一步能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你从不认识这个人到你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人，这一段路是我们大部分的体育迷都不知道的。 对， 我们。他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很成功了。 对对， 因为没有那么多运动员能让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他在电视机上出现，就意味着他很厉害了。但是他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电视机上的这种经历，是在电影里边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去呈现出来很多的。 是。 但我觉得说回到电影吧，就是说同样是体育电影啊，我们都说题材呢都讲得挺厉害的， 对啊， 而且这个人物选的肯定也都很不错， 那当然。 但是从电影的这个造诣方面来说哈，还真的是有高有低。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传奇的诞生》和《败者为王》的评分都不算高，就可能六点几、七点几分这样吧，就跟现在正在热映的一些好莱坞大片相比，甚至还要更低一点。 对。 但是你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摔跤吧，爸爸》这样的电影，就一跃 到了甚至九分，曾经打到过九分哈， 对对， 你就会觉得评分特别的高，所以你会觉得同样是这种题材，它拍出来这个东西评分也差了很多，就这个其中我不知道论论有没有看到，就是说从电影的可看性上面有什么区别，不都是那些人从小受过苦，然后死命的去练习，然后最后站到了世界巅峰吗？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因为可能这两部片子呢，评分不是特别高，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点点的套路化， 嗯， 就是可能这种套路现在大家见的比较多了。 什么套路啊？ 就是这种所谓很励志的套路，就是最开始怎么喜欢上一个小孩，天真烂漫很可爱，然后开始去练习，然后练习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低潮期，各种受压迫呀，遭受各种的挫折，经常会输球，然后慢慢的他如何通过家人的帮助也好，通过教练的帮助，然后通过自己帮助自己一步一步不屈不挠的走上来，可能现在大家对这种套路见的比较多。但是就像赵长刚刚讲的，为什么有些电影大家特别好，我觉得其实拍体育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电影拍出来的可信度有多少。 嗯， 那两部片子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就可信度方面还是差了一点点。就是这可信度反映在什么方面呢？ 嗯， 就是因为体育题材电影，你不可避免的要在这个片子当中加入一些比赛的竞技比赛的镜头，那么这种镜头一加入，你的演员就不可避免的要做一些动作 啊，对， 做这些动作一出来，观众一看马上就知道你这个演员究竟会不会这项运动，或者说这项运动玩的有多好。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体育运动，可能很多这个喜欢运动的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看一个人他踢球怎么样，跟他打篮球怎么样，不用看他去踢一场比赛，你只要把球给他，让他碰一下球，看他做两三个动作，几秒钟的时间，你马上就能看出来， 对对， 这个人他对球的感觉怎么样，他的动作怎么样，马上看出来这个人水平是高是低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些体育电影是中国的也有，然后国外的也有，就是一看就是运动，作为一个演员，他对这项运动他玩的不是很溜，所以一看他做动作，我们观众都会出戏，就是很明显你打的不怎么样，你踢的不怎么样，但是你还演一个世界顶级的运动员，这个会让大家觉得可信度很低。像刚刚赵爽讲的摔跤爸爸，就是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很多演员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作为这部片子的主演哈，印度的演员阿米尔汗，他为这部片子付出的是非常多的，他自己去练摔跤，而且为了塑造身材，他把自己先吃胖，然后又增肌，然后又最后又减脂，塑造成了一个完全你眼看上去你相信他是一个摔跤运动员。但是现在有些片子，包括《败者为王》当中的李宗伟哈，那个饰演的演员其实他演得很不错，但是他我觉得对这个片子的付出可能相比阿米尔汗来讲就是要稍微差一些的，就是你一看他的整个的这种感觉，这种气质就不像是一个运动员，你看他还是一个演员，他并不是一个运动员。其实包括我们上半段节目提到的这个愤怒的公牛当中的德尼罗也是这样，他当时为了演这个拳击手，他就真的拜了这个他饰演的这个原型的拳击手为师，就真找这个人去学拳击，然后学完之后还去参加了美国正式的带量级的那种拳击比赛，据说打的还赢了一场， 哇，厉害！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作为体育电影来说，哈，需要演员付出很多的，这也是为什么体育电影我觉得很难拍，或者说我们看到这种好的体育电影，其实我们细细想，没有其他类型片子那么多，就是因为他要求演员付出很多。再有就是，你如果演员稍微差点劲儿的话，这个片子拍出来的效果就不好。所以这个片子这种题材，我觉得挺难拍的。 对对对，就之前我还看过一部美国拍的电影，它叫《温布尔顿》， 嗯， 它就是专门讲这个英国的英国的温布尔顿大奖赛。然后呢，其中它其实主线是一个男选手和一个女选手他们的爱情，你知道吗？最后他们两个人走在来了一起，然后女选手呢可能成绩比较好，男选手成绩呢比较差一些，然后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矛盾问题吧，然后有激化，又分手又和好等等。然后其中有很多的场面就是描写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哈，分别在比赛，然后呢各自去看对方的比赛。因为我自己呢打过一阵网球，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范儿，你知道吗？因为网球其实在国内，在咱们中国国内还不是特别的普及哈，所以你要唬一唬大家可能还能唬得过去，但是你要真玩过网球、打过网球的，或者说你特别喜欢看这个网球比赛的，你一看就是他们这发球就不太对吧？这个，然后双手，哎，这个击球的这个怎么还那个拐着弯的，不是甩着手腕，反正就你一看你就知道破功了，就感觉你知道吗？不是，但是看这个 爱情吧还是比较唯美的、嗯、你知道吧，就是反正就有点出戏哈，所以我觉得还是嗯披着网球外衣的爱情电影， 对、 嗯、有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的是吧啊。 对，那你看原来像咱们对动漫的接受度就很高，你像灌篮高手， 对对对， 什么这球都上去之后飘了好几个弯，然后最后落到那个网中。 哎，对，我还突然想起来了，日本当时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小鹿纯子。 哦， 你们想起来了没有？ 对对对， 因为你说拐着弯的，我就突然想起来，他们那个发球不叫晴空霹雳吗？他们都能原地也不是怎么着蹦几圈转几圈然后再发过这个球，那个球也是拐着弯的过来。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认为就他们打的就是那么好、 嗯、 但现在我觉得很多观众不会再就是说那么去追逐这种体育电影了， 那时候我们真信，现在打死 现在不会信的。 对，就因为刚刚说到这个灌篮高手啊，就是包括灌篮高手、足球小将，包括棒球英豪啊等等等等，就是日本其实这种动漫体育动漫作品也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动漫作品你可以做得夸张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动漫，这是不真实的，但是电影要提供给大家一种真实感，所以这就你就不能做得太假，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吧，对这个制片方或者演员来说哈，也是挺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电影呢，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希望是快回本，都是不希望周期拉那么长，但是真的要拍好一个体育电影，它的周期太长，周期长主要就是在于演员的培训周期实在是太长了，因为你想哈、啊，不管是各种运动都好，我们拍摄一个世界顶级的运动员，那他练这项运动练了多少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分，练了十几二十年，他做出的动作来，你不能说你就练了简单几个礼拜，你简单练了几个月，你就会去做他的动作，你就像他做的一样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的动作做的差一点，大家马上就会出戏，你要是演一个业余的选手还好，但是你要传记纪录片真是演什么李宗伟啊贝利这样的人，你的动作稍微差一点，这个懂行的人马上就看出来这不行。 对、嗯、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还有就是正在筹备的一部国内筹备的一部传记电影，叫就是李娜的传记电影嘛、嗯、啊，著名的网球 李娜传、 啊、对，就叫李娜传、嗯、好像我之前看报道也说选择了一个不太出名的演员来饰演她，但形象比较靠近，但是已经秘密的培训了训练网球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嗯、但是电影还没拍、 嗯、 就像你说的、嗯、 对， 这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赶鸭子上架的是吧， 嗯，而且她身材也得长得像，就你发现每一个运动就是能看起来像专业级别的人，他的身材啊，或者哪怕他头大头小，胳膊长短腿长短身高我觉得都有一定的规律， 当然 不是说那么美，就有一些运动员你会发现他的身材其实不美，但特别适合那项运动，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从演员当中挑出来， 没错，我赵总刚刚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部国内去年热映的一部片子，票房非常高、 嗯、 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点名了哈，当时他有一个角色哈，我一听可能很多朋友能记起来，就是讲的应该是一个拳击手啊， 哦， 拳击手、 啊， 然后呢？ 知道了。 但是 这个剧， 对，但是呢，那个拳击手他当中有很多亮身材的镜头，一脱衣服，那个我觉得那个片子我就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他跟拳击手的身材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这种一出来哈，当然他作为一个喜剧电影，我们可以可能对他的宽容度会比较高一些哈，但是我觉得那个作为一个拳击手的这么一个身份，他的身材确实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真正的拳击手相差有点远。就类似这样例子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也并不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一部片子，就是当年美国也是角逐奥斯卡的一部叫《点球成金》， 嗯 啊，英文名字应该叫《Moneyball》，也有一部这个翻译叫《魔球》，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他讲的是一个棒球队经理的故事，这个片子就很巧妙，他所有的。他也是讲的一个真实的关于一个球队的故事，就是这个经理怎么去运作这支球队，利用自己的大数据，利用自己的数学知识，把这支球队塑造的越来越好。他所有的比赛画面都是选取的真实的比赛画面， 对， 只有在场外的我们可以把它姑且分为文戏和武戏，武戏的部分都是找的当年真实的比赛的实际的资料，而文戏的部分是由这些演员来出演的，这样就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隔开来看，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未尝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我觉得那个片子处理的效果还不错。 嗯， 关键他那个都是比如说我记得我看过都是大全景比较多， 对 对, 对， 所以看不清楚所有运动员的脸，你知道吗？只要李娜上去，就她一人跟小威廉姆斯，你说你不长脸，那就没辙了，是吧？ 没错哈。 哎呀，哎，其实国外的这种非常成功的体育电影很多，包括你刚刚提到了，很多都曾经冲击过奥斯卡奖。但是咱们国内的这种体育题材的电影，为什么就比较少呢？而且成功的就更少了呢？ 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刚咱们讨论的这个关于演员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国内的电影演员现在都挺贵的哈，演员排档期也不容易，你不可能说让一个当红演员为了准备你这一部片子，你让他练2年去，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经纪公司都接受不了的。我觉得这个是原因之一。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体育文化这方面，中国的体育文化相比于体育文化发达的这种体育国家来说，体育文化还是差一些的。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吧，我们知道美国最火的运动是橄榄球， 嗯， 我们可以上网，比如说大家上网去搜一下，关于体育电影，你就搜体育电影，你会发现美国的橄榄球电影占了半壁江山。所有体育电影的大范畴当中，美国体育橄榄球电影是占了半壁江山的，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美国人对橄榄球的这个文化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是他们家喻户晓的一个运动。在生活在美国，你可以不打橄榄球，但是你不看橄榄球的人的家庭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这个片子看的人多了，自然他们就会拍越来越多的迎合市场口味的这种片子出来，所以他们这种题材会拍的比较多。而中国这边其实体育文化，因为我做体育节目也有几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体育文化现在在经历一个飞速发展期，但是整个的基数相比于体育发达国家人口的这种体育人口的基数来说还是要少很多的。所以换句话来讲，就是体育文化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成型，到成型那一天，我觉得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体育电影了，因为更多的投资可能也会往这种体育领域的方面去关注了。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来聊了一下体育电影、啊、 是、 啊、其实盘点一下真的不少， 挺多的。 对，就是爆款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哈、 嗯、 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其实很燃的这种体育电影出现哈、 嗯、 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就真的能激励到我们的那种。 对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回去搜一搜、 嗯、 包括一些体育纪录电影或者是纯体育纪录片再从头看一看，我觉得一定会激动人心哈。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论论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谢。 好， 今晚的演艺群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मजबूत भरोसा अपने सपनों पे करना कितने मुंह उतनी बातें गौर कितनों पे करना आज लोगों की बारी जो कहें कह लेने दे तेरा भी दिन आएगा उस दिन हिसाब चुका के रहना हर भेड़ की हाँ हाँ शेर की एक दहाड़ है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चढ़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किस्मत देती है किनके तैयारी के दिन तुझको मोहलत देती है मांगती है लागत में तुझसे हर बूंद पसीना पर मुनाफा बदले में ये जान ले बेहद देती है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